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十三集，夏侯恋还没有弄清所以然，大夫人那边就来人了，搬来一堆书籍和笔墨纸砚，还有成套的柜子书桌。当先的嬷嬷一进院子就叫嚷起来： 哎呦，三少爷怎么住得这么寒碜呢？连个书房都没有？你们这些下人都是怎么做事的？屋子漏了，不知道报到管家那儿着人来补。来人来人，赶紧的，快把这收拾好，还得收拾出一个书房呢。 莲香阴阳怪气的嘀咕： 哼，也不知道哪儿的妖风把黄鼠狼给吹来了。 这真是稀奇了，平常无人问津的秋无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还一个比一个聒噪，吵得谢金兰脑瓜子疼。那嬷嬷又是指责蓝姑姑笨手笨脚，又是挑剔夏侯恋贼头贼脑，拨了四五个丫鬟仆役留下来伺候，还硬要塞一个人给谢金兰当书童。谢金兰铁了心拒绝，才保住夏侯恋的饭碗，把那个小童安置在书房做一些零活。其实夏侯恋挺希望被上位的，天天待在书房窝着看看画本子多好啊。 三少爷，现在才把文房四宝一应用具送来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大夫人亲自着人上街采买，又请了工匠进府打柜子打书桌，你看这都是上好的梨花木，还望少爷莫怪。 嬷嬷上前扶了个礼，说道。谢金兰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指了指夏侯烈，让他取些笔墨纸砚送到屋里，同时明令禁止除了夏侯烈以外的人进入他的卧房。嬷嬷神色变了变，心想，没想到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立威了。夏侯恋若是知道嬷嬷这么想，肯定要笑得肚子疼。谢金兰其实只是嫌弃外头的人不干净，要知道唯一能进入他卧房的夏侯恋，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每天必须洗三次澡。虽然夏侯恋的三次澡是兜头浇三桶水。匠人在修房子，叮叮当当响个不停，谢金兰充耳不闻，贪婪地抚摸着梦寐以求的宣纸，柔软的触感让他心醉神迷。他以前都用粗糙的草纸练字。上回夏侯恋虽然送了宣纸，但他没敢用，如今竟然能够光明正大地用上上等生宣了。他仔细地瞧了瞧，和谢金涛屋里头的是一样的，迫不及待地磨墨落笔，笔尖轻轻一点，墨水晕染了纸面，写了几个字勉强可以入眼。抬头看见夏侯恋百无聊赖地翻着他的新书，把笔递过去要夏侯恋写几个字给他瞧瞧。夏侯恋也不推辞，当下写了自己的名字在上头。谢金兰一看，只觉得糟蹋了这么好的宣纸，那字着实不拘小节，随意横生之慢，蚂蚁随便排出来的图案也比这字漂亮些。 我可没练过，我瞎写写，你瞎看看。 夏侯恋搁下笔，撑着脑袋看窗户外面的鸡飞狗跳。 大夫人和你爹一个德行，道貌岸然。看看，你成了戴圣言的弟子了，这就巴巴的送来了这么多东西。 谢金兰有了笔墨纸砚， 心情明媚不少。刚想接夏侯恋的话，又想起他应该晾着他，生生憋住就要出口的话，执起笔专心致志地练起字来。夏侯恋一头雾水，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了他。他盯了谢金兰半天，忽然从谢金兰的这几日的表现琢磨出点疏离的意味来。除了不说话，这家伙还避着和他打照面，原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谢金兰这几日硬是没跟他对过眼。若非今日大夫人的人送来笔墨纸砚，谢金兰嫌弃外面的人不干净，他还不能进屋里来。可是好端端的，这家伙为什么要疏远他？门忽然被扣响，夏侯恋推开门，之前说话的刘嬷嬷站在门口对谢金兰说： 少爷，夫人说近来您身子大好，晨昏定省的规矩就不能废了，这几年连您身子弱，不曾好好教您规矩，如今啊，您是戴先生的弟子，自然要懂得礼仪体统，晚间用过膳，夫人请您去正院学习礼仪，待听学之时莫要行差踏错，惹人笑话。 谢金兰冷淡地点头： 我知道了。 两人又陷入尴尬的沉默。谢金兰不以为意，拿起书来就读。夏侯恋待在书房怪闷的，谢金兰那个木头呆子只知道看书习字，十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卯足力气当一个巨嘴葫芦。夏侯恋百无聊赖，偷偷溜回屋子睡大觉，被新来的刘嬷嬷逮了个正着。刘嬷嬷看夏侯恋不顺眼，短短一下午拿着这事儿在谢金兰面前进了许多谗言。谢金兰听得脑仁疼，干脆让夏侯恋窝在书房睡，反正关着门，别人也不知道夏侯恋是在里头端茶送水还是睡大觉。只是谢金兰看他睡得四仰八叉，总忍不住怀疑到底谁是少爷，谁是仆人。无语归无语，谢金兰还是认命的自己给自己续上了茶，磨好了墨，顺便拉了一把夏侯恋身上溜下去的被子。晚间，金陵城落下了冬日的第一场雪，四处黑瓦白雪，雪压在枝头，仿佛满树梨花。大夫人萧氏端坐在上首，生得一双眸光摄人的丹凤眼，两瓣红唇薄得仿佛只有一条线，食指都涂了丹扣，好像掏了人心刚拔出来似的。她不似她的丈夫满脸写着仁义道德，生了一副明明白白的刻薄相，摆明了告诉你老娘不好惹。萧氏施舍似的把目光投向谢金兰，压着细细的嗓音开了腔，声调九曲十八弯，有点像唱戏。 谢金兰，你很好，我看错了你。没想到你在秋无怨的阿扎地里还能舞出满肚子金轮来，这要是好生教导，来日位列三公，指日可待呀。 不敢，承蒙夫人错爱，将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 谢金兰冷笑，他说的谦虚却丝毫没有谦虚的味道，反倒有迟早让你磕头认错的咬牙切齿的意味。萧氏目露轻蔑道：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，连自己的心思都藏不住的小娃娃，凭着一点小聪明就想翻身做凤凰，哼，光有满腹经纶有何用，我 我照样能让你憋在肚子里，吐都吐不出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